十多年以后才了解你的逃避，说什么永远不能把我忘记，也曾想要好好珍惜你我走这一程不容易，岁月不留情，往事成烟雨，其实我已不在意多少风吹雨打的痕迹，十多年以后才看懂这一出戏，曾经的所有伤痛终归过去，几许沧桑含在眼里，看那太阳初升的美丽，日暮的时候我站在这里，其实我 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观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么在这一时间呢，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您的家人朋友点一首歌的话，那么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，下一秒你的歌曲就在我们的列表中啦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刘若英的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。 这慢慢走，停在花开的时候，不是 计较，偶尔要。

好想动也不想动，看着荧幕上的脸孔，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，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，他带着一脸笑容烟火平凡的梦，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，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，漂洋过海带来笑容，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，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有用，那谁管穷不穷，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，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，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也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，不知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 好的，感谢继续锁定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观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，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您想给家人朋友点一首歌的话，那么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那么给大家说一条消息啊，7月27号呢，11点左右，一名中国女游客在泰国普吉岛坠海身亡。据警方接报称，有一名中国女游客不慎从当地某豪华别墅悬崖坠入海里身亡。而据死者的男性朋友透露啊，死者事发前邀人一起在岩壁附近拍照，却不慎脚下绊倒，导致滑下岩壁后坠海身亡。工作人员最后在距离事发地点约5海里的海域将死者打捞上岸。目前警方还在对此事呢做进一步的调查。哎呀，有的网友评论了说，自拍需谨慎呀，欣赏景就好了呀，相机眼睛比相机更能捕捉美呢。嗯，其实呢我认为啊，出门玩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。现在播放的呢是陈奕迅的谢谢侬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播放一首郭峰的甘心情愿。这首歌是一名叫不知道的网友点的歌，嗯，也祝福你一路顺风，然后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，好音乐随时伴着您。 你我的相逢，珍惜难得往日的缘分，默默的祝福，轻轻的吻。Thank you.

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北京早餐的价格悄然上涨，一餐逼近10元，不是涨价就是撤店易主，早餐价格普遍上涨了。近期呢，北京一些市民反映灌饼、煎饼、豆腐脑等早餐悄然涨价，煎饼豆浆超过10元。据悉因经营成本上涨，北京早点今年以来普涨1元，普遍涨了1元，离中心城市呢越来越近，价格就越来越高。那天我也是在朝阳那个站的时候呢，买了一个鸡蛋灌饼吧，大概要12元钱。我的天呀，我在通州买的时候可能才6-7块钱，真的是离中心越近它越贵。那么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呢，你们的早餐都分别花了多少钱？想跟我互动的话，就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

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，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，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，是谁在歌 就这样吧，再爱到曲终人散了，那就分手。